睡后让自己清醒，脆弱的爱经不起在痛苦轮回中失去，留下一片遍体鳞伤的回忆。结束这段情，哭红了眼睛，拥抱过后陌生表情，把自己带进欺骗的爱不属于，在失去感觉中相信，留下哭泣进入刀割的结局。终于懂得如何去爱，该不该珍惜，爱过的痕迹。